点，我先进去瞧瞧。 这事看来， 三哥，三，有的，又一个睡着了，再拿他开个心。 你怎么拿我做起耍来了吧、 三叔，我三婶来了。 他未必来 吧。哎呦，真的来了。 在哪里呀？ 就在门外头呢、我给您请去啊。哎，三婶，我三叔请您呢。 哎，你看看，三娘在哪里？

金的，有银的，要银的，有银的，快点走吧，快点去吧啊！ 妈妈， 哎， 啥？李白别离。 哎呦，孩子，想着回来看妈妈我啊。 买了个鱼塘春，价钱倒是高了一点，但是俺还是心满意足的。我说鱼塘春，听说你病了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 越发的沉重了。 哎呦，你瞧瞧，怎么又沉重了？你瞧瞧，自从你到了我这儿来，就这么一直病着，咱们还没有同房。你瞧瞧，今天这个时间刚刚好，环境刚刚好。就是个灯光稍微亮了一点点啊，不要关系啊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同房吧。 哎呀，李志礼呀， 怎么了？ 我与三郎定下生死之约，你休来缠我。 哎呀，什么三郎四郎的呀，我花了一斗金子撒不了银子把你买回来，你要是不跟我同房，我今天晚上必须要跟你同房。 你老弟，我就要毒死你。 你呢，趁热吃了它，病就好了。你吃吧。 待我用来。三郎。 怎么又三郎了？你倒是吃啊，月堂。 吞吃不下。 可你吞吃不下呀。我倒是有点饿了。 你且用吧。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。这个鱼塘春真好，还知道让着我。哎呀，还连汤带水的。啊，怕点儿香啊。奶奶的手艺见长，就是少了点我们山西的老陈醋。这个面呢，我说鱼塘春还是我们山西的刀削面是最好的。我这个肚子怎么有点闹得慌呢？怎么？可能啊是着了点凉，又喝了点风。不要紧。好了，我说叶唐春呢，等你病好了啊，咱们呢是到外边买上几间大瓦房，然后咱们搬出去住，不跟大奶。我这肚子好像有点闹得厉害了，不好了。喝碗热面汤，肚子闹得慌。大娘心肠狠，害我一命见阎王，见阎王。

一把送往 桥鉴别。 Oh, my God.